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49周年之际，东盟驻朝委员会8月8号举行了宴会。宴会由我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应邀出席，还有东盟驻朝委员会议长兼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尼赞宾·穆罕默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本坎·因塔夫亚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班邦西恩德拉瑟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范文煌和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翁西萨瓦达出席。